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翻嚟第二節啦，啊，我都知咧，教授級好有壓迫感啊，因為你講政治我唔識噶嘛，我政治盲嚟噶嘛，啊，又講理論啊，又講 邊有理論啊， 咁 樣， 哇，咁複雜嘅嘢，政治論述，唉，哎，講到我咧頂唔住啊，好辛苦啊。 啱啱都系讲啲用词啫嘛， 我知道。其实每一步咧，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影响我哋香港嘅未来，同埋我哋建国啊，或者系立国嘅基石啊，吓可以咁样讲吓。不过我觉得系太吃力啦，吓我哋讲得轻松啲嘅啦，好。吓我哋讲人生啊嘛，系咪啊？咁我知教授好读书好叻噶啦，由细到大都一定读书好叻噶啦，系咪啊？ 唔算好叻，不过啱啱好，啱啱好， 啱啱好够上，够上。 系啊，啱啱好，唔使咁叻嘅其实，咁叻佢啲最终咧都做唔到大事嘅，基本上。 咁又啱喎，咁又啱喎，咁你细路仔嗰阵时咧，中意即系有冇啲即系点样讲啊？你觉得儿童唔系细路仔时嘅生活啦，你有冇回忆啊？觉得系啊，细路仔真系幸福啦咁吓，又话有。 我一般其实都系一般，唔系而过去其实我哋就舒服好多嘅，我觉得，因为 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有兄弟姐妹系， 你系咪最大呢？ 我系最大， 系咪啊？我都估到，我觉得你好有威严， 系嘛？好有霸气啊嘛！ 几多个细佬妹？ 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咯。 哦，咁都唔咩喎？你听咩？你有冇同佢玩噶？ 唔系以前，因为以前我系过海翻学嘅，好细个就开始。 喺边度翻学啊？ 我喺九龙圣约室。 哦。 同阿孔告峰教授同一间学校， 系吗？ 呢间学校劲啊，出咗两个咁猛嘅人， 系啊，两个教授好厉害啊！哇，教授对我哋嚟讲， 但系而家圣约瑟英文中学，圣约瑟英文中学好似已经慢慢差咗少少啦，咁，啊，就唔同，唉，总之一言难尽啦。但系我哋有好多同学而家都好出色嘅，其实。 我觉得而家真系系， 譬如仲有阿边个咧？香港嘅胡恩威啊。 嗯， 胡恩威就是我同学嚟嘅。 嗯， 咁佢即系虽然大家可能对佢有啲政治意见啦，政治上有啲，但系佢都系叻人，叻仔嚟嘅。 嗯， 佢叻仔嚟。咁就而家我哋细个其实就轻松好多嘅。 嗯， 唔使去补习嘅。 嗯哼，即系嗰阵时边有补习噶？ 有，但系少，但系就到我大翻咁上下，我帮人补习。 嗯， 啊，咁啊好赚嘅嗰阵时。咁就我哋嗰陣時比較輕鬆啲啊，成日踢波啊，即係踢啲膠波仔喺嗰啲西瓜波咧，紅色白色嘅，而家應該都冇啦。咁學校就成日就都係 都係中意踢波，男仔都中意踢波噶啦， 運動啦，打乒乓波啊，羽毛球啊，總之我咩球都識打嘅。 嗯，咁好嘢，咁有冇去過比賽啊？ 比賽就少啲，少啲。 聖約翰係男女校嚟嘅，呢個 男校， 嗰啲男校。 以前嘅天主教校都係唔係男校就是、女校。 係喎，係喎，我言中佢都係女校。 和尚子啊嘛，和尚子。 咁咦？到和尚子又有另一套嘅文化嘅喎，嚇、啊，即係有啲白人啲。中意咩咯？係咪啊？即係比較粗狂啲 嘅嚇，扮 或者中意搞。 其實都係，唔係你試下你細個氣力方剛，大家都係咁噶啦。 嗯哼， 咁啊， 係咪讀到中六啊？matric 啊，即係中七啊嗰陣時。 唔係，我中六中七就去咗張竹山。 哦。 啊，張竹山嗰陣時都唔錯嘅嚇，前 名的、哦、名校嚟嘅名校嚟。 而家唔知點啦嚇。 咁其實都順，即係總之係順順利利啦。咁細路仔中意玩，你到幾時先至啊？修心養性，你好勤力讀書，唔去玩，你有冇啲咁樣嘅階段 咧？其實都一路都好勤力㗎。 嗯哼。 只不過唔會話淨係讀書咁啫嘛。 咁你咪好咯，因為咧直覺咧，我成日覺得咧，譬如聽你睇你個樣子，好似都係嚇，譬如叫做即係的色啲，即係唔似運動型啊。我以為你會唔會係啲 nerd 啊，即係讀書。 正 系中意读书嘅人，原来唔系。 我打乒乓，我打乒乓好劲。 好叻啊！咁有冇咩咧？有冇话去打交啊？ 打交又少啲。 打交又少。 我呢啲人就比较即系几有趣，因为自细阿妈教啦。咁、我哋其实我系屋村长大，牛头角下村。 嗯。 即系你要所谓学坏咧，其实 好 简单嘅。 嗰啲时间喺嗰啲地方系。 咁、但系就自细仲唔知点解咧？总之可能。同埋，其實都係一個奇蹟嚟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因為父母其實都要開工，同埋佢兩個咧有時都要翻夜班嘅。咁、我哋自己叮即係啲電飯煲，以前有啲計時嘅。 咦？咁你做阿哥會唔會你要負責照顧細佬妹啊？整煮飯俾你食啊？有冇呢啲啊？ 唔係，即係叮翻啲熱咯，叮翻熱，即係唔係微波爐嗰啲冇微波爐嘅，即係用電飯煲煮咁啊。譬如蒸啲嘢啊，咁啊放定喺飯煲度，咁阿媽阿爸翻夜班啲錢咁啊煮咯，咁啊，我哋細個冇乜，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佢哋又冇話好多時間可以理到我哋，咁但係我哋自己就都算幾生性， 幾生性， 即係都算奇蹟嚟嘅，我覺得。 唔係，其實即係好多時，好似我尤其是你做阿大最大咧，咁你好多即係。如果尤其是父母要工作咧，阿哥咧基本上咧就係負責照顧屋企同埋大細佬妹嘅。嗰陣時係咁嘅， 咁我就唔知有冇偉大咯，我都唔係幾清楚。 都唔係話偉大，必然一定要呢、這個 係、 你嘅身份，你就要做呢個工作噶啦。 咁所以就同埋我自己細細個小學四年班就過海翻學啦，自己。 小學已經過海翻學啊！ 咁啊，過海成日俾人恰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咧個獨立性非常強大。我自細四年班自己開始翻學。跟住英國仔又係自己一條友過生活。去到台灣而家人 係咯，好相當獨立，所以你即 係其實我係非常之獨立嘅，即係你一個、你一個好獨立嘅人，有一個好獨立嘅意志，你先會諗好多，即係一般人唔會諗 嘅嘢。冇錯啦，我係覺得你係一個怪人嚟嘅，可以講。 咁我當然係一個怪人。 喺你係怪人嚟嘅，你一來咧，你由成長咁，你嘅學多必然啦，你都好獨立啦，由細到大嚇，唔係所仲可以照顧人啦。咁然後又讀書，去到英國又係一個人。台灣又是咁樣嗬，嚇樣樣嘢都好自立，咁一啲真係好呢個獨立嘅思想，所以你諗嘅嘢係唔同一般人嘅，你諗嘅嘢咧係諗得好遠、好闊啊，睇嘅嘢係咪啊？ 同埋我翻嚟香港教了一年書到噶嘛，喺英國、未去台灣之前，咁、去教創意思考，我發覺呢樣嘢對我嚟講影響好大， 係 因為以前我純粹係邏輯，即係所謂。你如果美國叫 critical thinking， 好講邏輯係啦， 即係批判思考你好勁，批判思考你好勁、但係你話創意咧就冇嘅，咁啊後屘咧被逼教創意同埋批判思考， 你去講創意咧又真 係唔喺城市大學教通識啊嘛，幫你賺錢噶嘛， 通識 係啦，就叫創意同埋批判思考， 係咁點要 教一年之後咧，咁我一路去到台灣又一路喺度教緊，我教咗十幾年， 都係教創意， 係啦。搞十几年我会教紧创意思考嘅，大家唔知道有冇？ 咁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冇创意啫？ 所以后屘慢慢咪越嚟有创意咯。因为你成个将，因为我第一次启蒙系将成个神学好多唔同派别翻身谂过一次啊嘛。咁咪完全冇。而家你话我冇神学咁 即都有一個神學，但是非常實踐性的神學。 嗯， 啊，那有機會第時上啲神學節目再講啦。但係 anyway， 而家我基本上是不會再理宗教呢啲嘢嘅。但係 你嘅諗法， 但係我本身的作為很多嘢咧係好富有宗教性的， 嗯， 譬如你點解我哋而家係派單張嗰啲咁？ 嗯嗯，係係。 嗱，如果大家以前當我基督徒啊，而家係基督徒嘅， 嗯， 你福音派教會咧。就成日將喺公園度派單張嘅， 嗯， 我唔知而家有冇啦， 嗯， 我哋嗰陣時係真係好虔誠，同埋真係禮拜六日。 摩門教上門添咧， 摩門教啲唔使，嗰啲唔係啊，嗰啲 係 摩門教嗰啲唔係，講摩門教搞緊個企業， 係咩企業嚟㗎？我以為咧都係 全摩門教嗱，如果有摩門教嘅朋友冇辦法得罪講句，我嘅觀察，摩門教同埋好多呢啲其實係一個企業嚟嘅啫。 哦， 但係我講緊福音派，我哋嗰陣時係意願對 意 願嘅劃分， 嗯， 屬靈同埋屬世。 哦。 咁我哋去傳福音咧，就是，希望大家嗱，你信耶穌啦， 嗯， 會上天堂噶，嗯。哦，呢，這個世界係咁噶啦，咁，嗯，樣。咁所以福音派其實將呢個屬世屬靈二分之後咧，咁大家就唔會關心社會。 嗯。 咁你入到大學之後， 其實 就開始諗翻 一種統治嘅技術嚟。 哦，咁呢個當然係啦，即係嚇呢個唔使講啦。但係香港嘅教會係去政治化得好緊要， 係 同台灣係差好遠，因為台灣有個長老會， 嗯， 會好少少。 嗯。 好 ，anyway， 重点我只是想讲咧，而， 嗯， 家我哋做紧政治嘅呢啲嘢，譬如今日去帮吓，即，嗯，系，啊，就是，候选人，即，就、系、是、发钱单。 咁你李宗环啊嘛， 系啦，帮阿郑锦满， 记得 七号，七号， 嗯嗯嗯， 跟住十九龙西又系七号，啊，郁文，啊 ，OK， 咁啊，杨文达就十号， 即系又要啲 symbol 咁样咧，比较入到呢个。 啊，咁啊，陈文老师系四号， 嗯， 系咪？咁啊，另外啊，鄭容泰就五號， 嗯， 啊，咁我而家 每一個有幫都有幫啊，你 都盡量幫噶啦，就唔一定 嚇。 咁啊 ，anyway， 簡單嚟講，我哋幫緊呢啲咧，其實係傳緊一個大禍臨頭嘅禍音。 哦， 如果你再唔醒覺， 嗯， 基本上香港就係大禍， 末日到啦。 就不止末日，但是呢就真的再翻身的机会就会越来越低的。是。所以你就用这种心态去做咯。 嗯哼。那你的感受如何呢？你要要加上这么多渔民？ 嗯，没所谓的，因为其实你几年前渔民更多啦。 嗯。 现在慢慢譬如刚 才 在街站到住到个 friend， 现在变成 friend 啦，即是刚刚识的朋友啦。 嗯。 扭入翻嚟，十幾年冇翻嚟投票啦，今次都翻嚟，好多唔係一個喎，唔止我聽嘅都有幾個。 其實呢樣嘢聽落好感動嘅，因為我哋呢啲人咧喺香港即係咁多年，我睇得出香港係非常非常之政治冷感嘅，有啲人咧甚至乎覺得唔理政治啫咧係身份嚟嘅添。 唔係問題呢個咧 咁荒謬， 其實我覺得呢個唔怪得香港嘅，因為你喺英國。殖民期間，其實佢的操作都是咁。 係。 咁你其實不可以怪曬香港人，同， 嗯， 埋事實上香港的工時長，酬勞低， 係真係慘。 你實際上都你傳福音都遇到呢個問題㗎。係 啊。 你大家話嗰啲做廚師嘅話，點樣？ 有啲人真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啊！ 嚇，咁香港去政治化是很明顯的嘛。你睇嗰劇集 TVB， 佢邊有跟政治有關嘅啫， 嗯嗯？ 全部都抽離曬嘅。同埋你再最窮嘅人，你住嘅地方都好， 嗯， 都 O K 嘅，都有個幾骨子嘅地方住緊嘅。咁你完全出嚟現實噶嘛？香港130万窮人，哦，貧窮線以下喎，三餐不飽喎，馬下手。但係你見唔到窮人㗎，點解？ 中間嗰啲中產，你估過得去咩？我覺得更慘。 而家基本上咧， 幾百尺嘅豪宅咁都唔知點生活。 中產係貧窮化。 係啊。 咁你自己以為自己好 Q 勁， 嗯， 但係其實實際上。你把下手，你打做咗十幾年 middle management， 嗯， 你想升升唔到，點解啊？唔知係經濟個循環幅度更快嘅問題， 嗯， 所以公司唔敢請人嘅問題咁簡單，呢個係一個問題， 嗯， 啊，因為你譬如匯豐或者其他渣打銀行嗰啲， 嗯， 可能佢走咗個人， 嗯， 或者佢金融海嘯之後 cut 咗啲人，咁佢好景翻嘅時候，咪大家做多啲咯。佢， 嗯， 冇再請一個人噶，因為點知下年又會又一次海嘯，我， 嗯， 又要再請人，咁啊直情唔使啦，你咪做多啲咯，係嘛？你十個人每人做多一個鐘，咁咪多一個人噶咯。係 啊， 係嘛？ 而家係用到盡嘅。 但係最慘係咩咧？最慘係好啦，你心甘命底同佢捱生捱死， 啊， 捱到咁上下，你諗住啊，到我升啦未咧？ 冇。 結果唔係，結果佢揾咗條 冇理， 唔係啊，揾嗰啲富二代、富三代嗰啲中國擁中國嗰啲貪官嗰啲仔女喺外邊書又唔讀，用錢就買咗個名校， 乜嘢都講關係啦， 買咗個名校嘅學位，跟住又靠關係入到嗰啲投資銀行，做咗三五七年，跟住翻嚟就騎喺你頭上，喂！你中產， 咁你仲唔察覺嗰個危機？ 你中產你，你勁咩啫？你 係咯， 你勁咩啫？全部都俾中國人取代緊啦！ 我哋其實今呢至而家咧，即係選舉咧，先至突然間咧嗰個政治啊，大家嘅思想咧開始有啲衝擊。但係真係我哋都，你正話就維護咧，佢話覺得香港人唔係咁衰，唔係咁渣嘅。但係香港人真係咪真係蠢咧？ 唔係咁衰咁渣，而係話你喺香港高度 係迫於無奈啊， 經濟化嘅狀況，自細到大。都是驅使你是奴役你， 是啊，奴役啊， 一個奴被奴役的心態， 沒錯，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賺不夠，是自己不夠努力， 沒錯，是你懶而已。 但問題，喂大佬， 但這個人有多少時間呢？ 不是啊，我十我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要畢業，那時都講萬二元啦， 現在悲哀啊，真的。 現在你畢業，其實香港好多，你香港大學的膨脹是慢過台灣很多，台灣更慘，台灣其實你大學畢業現在賺以前中學畢業或者是中三畢業的錢的，是很慘的、 啊、 香港也都很慘、也都是跟中國有關係，因為你的錢走曬去、 沒錯， 走曬入去， 你自然會拉低了兩邊的薪資水平、你台灣是更慘，但香港和台灣是最慘，之後就是韓國，最好是新加坡， 香港人就是 香港新加坡那個的人均、又好，你的收入又好、你看回這二十多年的比較，這很明顯、新加坡正正就是沒不是很靠中國、所以就可以不斷崛起、300萬人現在變到500萬人、很多都是外勞輸入幫你做， 所以我們要擺脫這個， 你這麼多外勞輸入幫你做事的過程中，你薪水還可以漲的、你說什麼啫、你香港， 唉， 你香港現在怎樣第三名四小龙嘛， 我所以系听到啲香港咁多个特首咧，成日话香港好，中国好，香港好，嗰啲咁废话，即系太过矮，即系贬低香港人啊！吓，所以其实呢样嘢潜移默化，令到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系矮人一等，系要靠中国嘅庇荫啊、照顾啊咁。 佢个方式 咁，你而家咪就所以咁，你自己攞嚟衰嘅啫，香港人。咁我覺得今次我哋咧葉普成呢、這個即係整個呢個我哋嘅制憲啊，或者係五區公投啊，呢、這個即係選舉運動咧，我係可以係一個啟蒙嘅運動 嚇、啊。 尤其是係阿國師咧提醒你哋，我哋而家俾啲大財團愚弄啦、啊，或者係點樣去訓練你個腦袋咧，就係、是、為佢哋服務啦、啊，又唔識得去諗自己啊，冇自己嘅思想啦，甚至乎對政治咧就有種又冷淡又恐懼啊，以為咧乜嘢都係冇辦法噶啦，我哋係我哋無奈啊，有種好無奈無力嘅感咧，好似天生出嚟嘅，係即係好似我哋每一個人咧，即係嗰個骨子里邊咧都係有一種咁嘅無力感啊，你覺得乜嘢都做唔到噶啦，尤其是最憎嘅聽啲人講咧，你鬥唔過佢噶啦，共產黨咧啊，你唔好激嬲佢啊，或者乜乜乜呢啲咁嘅廢話。令到香港人是接受了去做被奴役，今次我希望是一个啟蒙，尤其是我就想问你在街那里、接触了那些叫做、香港人、我们 说是不是香港真的这么蠢呢，那你说是环境所逼的、但是 你体会的，你觉得香港人你会就 是其实你 有没有得救呢， 其实你所有社会都是有類似的啦，有些人比較熱衷一點、有些人怎樣怎樣，但是香港的狀況就是說你一個失敗主義太嚴重了，失敗主義就是你、你都未試過、是吧，你都 未試過就已經覺得不行了， 譬如你為什麼我們要介紹一下雨傘失敗錄， 是 剛剛打來這本是簽名本來的，簽名很多人在裡面的了、等一下蔡醫師去，蔡醫師幫我簽一個，那啊雨傘嗰段時間有部分時間喺度， 呢個失敗率好重要啊！ 雨傘時候 點解我哋會失敗？ 雨傘時候我有部分時間喺度。 嗯。 龍和道12號、3號要升級嘅，其實 一般我哋即係比較想啊自發嘅，其實完全我嘅觀察係、 嗯， 但係就俾嗰啲所謂九殺隊、泛民九殺隊咧擋住，唔可以佔領埋龍和道。佢嘅意思就係話：，哇！你佔領龍和道，解放軍就出嚟， 出嚟 係 咯係咯， 左邊嗰啲解放軍嚟喎。嗱，我咧就喺現場， 嗯， 俾人箍住條頸，箍翻入嚟，係真實。 佢話保護你、哦。 箍翻入嚟， 佢哋打完你，然后话保护你，几荒谬咧？有冇人信咧？ 咁咧，问题咧 ，OK， 问题呢啲，哦，唔好讲啦，算啦。重点系，心态 系啊， 你成个心态就系、 是、制造失败， 唔好咁多啦。 系啊， 第二日开始就话喂撤退啦，收够丑啦，搞咁乱嘅， 系咯、 啊，陈淑庄嗰啲， 系啊，惨啊， 仲话要选。大家仲选佢， 系啊！公民党仍然系支持度最高的，讲噶，哇！我见到真系好嬲啊！即系香港人伪善到咁嘅地步， 唔系 呢个系你支持、 啊、 公民党支持伪善， 唔系系佢哋伪善，香港人系被骗， 被骗咁中意受骗嘅。 你自己问陈淑庄，第二日佢系咪一朝早就话要撤退场？好， 佢日日都叫人走， 话俾你听。呢啲人咧，点解伪善呢？你睇翻个口号知啦，九月系嘛？狼鹰去留，九月公投，即系话你九月你投俾佢，作为决定狼鹰会走嘅。 系啊， 喂大佬，我哋嗰阵时几廿万人上街，要求梁振英为咗呢个政改方案辞职落台，甚至佢过去嗰啲贪污之如此类嘅，你一次过同你清袋。叫他落台，结果三号那天金钟道话不要叫梁振英落台了，我哋改咗个诉求了。 佢其实咧越系见到有势头有机会成功咧，佢就越紧张越惊，要尽量去 总之简单嚟，总之简单嚟讲，你泛民连咁大棚群众出嚟支持你哋，打开你个死局， 我 打开呢个空间，你打开咗空间，你而家仲使唔使咩雷动计划啊？咩聪明选民啊嗰啲啊，使咩啫？你打开咗空间，你咪大家自己选咯。你仲想计呢啲咁嘅票啊？戆居啊！跟住你输 Q 咗，跟住同你人哋啲饼干碎，咪继续当饼干碎咯。 佢真系由头 以前想帮你成个蛋糕攞翻嚟，你唔要，你咪戆居嘅。 佢根本就系想输，佢就系想嗱， 所以咧。所以咧，我本呢本書咧，點解要推介咧？當然裏邊咧係有我寫嘅一篇文啦，就比較翻咧台灣三一八點解失敗？大家以為三一八成功，但係三一八失敗，點解？因為而家服務都冇退回去， 係啊， 服務都仲喺度 失敗嘅。 服務中國都話嗱，簽咗嗰啲就算噶啦，啊，等你夠你過啊過，唔過啊唔過，總之我唔會同你再傾。484頁呢度咧，我寫一篇文。唔好讲内容 ，title， 文嘅名称，会唔会赢，在于我哋多想要赢，会唔会赢，取决咩啊？你问乌克兰人啦， 系啊， 乌克兰人啊，抗争嘅时候有冇话，有冇同佢讲，喂，理性啲好啊，唔好咁勇武啊，哇，呢个系俄罗斯。俄罗斯是阴谋嚟嘅，俄罗斯你搞乱了，俄罗斯有机会入嚟镇压嘅。 系有啲人就讲啊，俄罗斯唔系乌克兰而家叫做咩话成功咗个革命啊，系咪啊？而家有 唔系应该系咁讲， 佢可以 我哋唔需要，唔系应该系咁讲，我哋唔好去预先判断有啲嘢会点发生。 冇错， 而系你有冇一个要要掌管自己命运嘅决心同埋心态？ 冇错啦， 你冇。你啲政治人物就收工啦， 系啦， 你讲咩啫？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而家我哋系好似唔够时间咧，去将呢个雨伞失败嘅主因啊，其实就系因为有啲咩泛民喺度拖后腿吓，同埋咧， 绝对唔可以投泛民，你投废票都好， 系啊， 超区可以投废票， 我好 吸晒佢。 我唔知道，我就係有陣時咧，我哋 親眼睇到咧，即係由九二七、九二六嗰陣時，我都有去呢個政總，我見到陳淑莊咧，咪霸住大台。我嗰次見到佢喺佢即係喺台上講嗰啲，我已經嗰啲好反感噶啦。佢叫啲人做咩？叫啲學生咧圍住個大台，保護個大台。佢要啲學生嚟保護大台。其實你啲群眾咧係為咗要捧佢、保護佢嘅。即系呢样嘢，我系好荒谬啊！同埋咧，叫你啲人咧，千祈即系梗系唔好暴力啦。啊，有啲咩武器啊，或者身上有啲咩嘢指甲钳啊嗰啲咧，你千祈抌咗佢啊，好危险啊！乜乜乜乜啊！然后 出 去打，系啊，我好嬲啊！因为佢真系好惊，好惊咧！你哋系真系会有行动。事实上，我哋出嚟系咪要有行动？系咪要成功噶？我哋目的就系要抗争啊嘛！但系佢好似系惊你哋去抗争。 其实你暴力非暴力呢啲人唔重要。因為你最終是所有所有嘢都是手段嚟嘅，你冇睇到討論緊，你掟爛塊玻璃算唔算暴力？你打一個人係咪先算暴力？ 喂，有陣時嗱咁多嘢咁多事例已經其實歷歷在目啦，大家唔使淨係睇失敗錄啦，睇翻新聞啊，點解香港人 失敗錄都要睇？ 我梗係要即係唔係話一定喺嗰度先知？其實你有留意新聞，發生咁多事嚇，即係撞玻璃又俾人哋割隻，點解仲有啲香港人係咁愚昧啊？吓，认为呢、這个呢班咁样嘅泛民， 因为泛民洗脑好耐啦，都同你。 系啊，我系好气愤噶，即系点解啲人仲会支持呢班人咧？ 伪善建制派， 呢班坏人嚟嘅，系害港祸港嘅。 伪善建制派，我成日都讲啦，呢、這个你再投泛民，就继续日日投痕。 唔止投痕啊，冇命啊！ 唔 系 咁， 系啊，害死香港人 啊！ 孖 牛啲啊嘛，孖牛啲，即系你讲到咁激烈喎，咁啊系咪噶？咁啊，哇！你讲到咁激烈，咁系都系投翻佢啊？头痕，你谂下头痕嘅感觉就知道，因为翻到香港好潮湿噶，成日都要洗头。我唔真系一两日唔洗头，你头真系痕。你谂下你头痕嘅谂法，头痕意思系咩啊？头痕就话 你在意先会头痕。 唔系啊，所以头痕意思就话，哇，点解喂咁嘅？跟住咧，你又洗唔到头。要等四年之后先洗到头。你谂下，你等四年之后先洗到头，点解你而家？ 你讲呢、這个呢个头痕论咧，你都系一个好 sensitive， 即系比较敏感吓，触觉比较敏锐嘅人。但系香港人会唔会好多咧系好迟钝嘅，冇感觉嘅？ 所以我哋未有 又冇感觉又冷淡， 即 系冇感觉咁，佢唔会痕嘅。几时？ 我哋仲有分零钟一吓，咁咧就我哋琴日咧有个即系支持，即系我哋唔好话咩啊，支持本土派嘅。一个吴小姐啦，应该系吓，佢出咗 post 嘅，咁啊同大家讲翻，佢问咧，佢问到底啊港岛啊要投四眼好啊，定系投阿罗冠聪好？ 嗯，睇点分析法？ 系啦，咁佢又个朋友问佢，咁佢又话，嗰个朋友话四眼黄毓民啲人嚟嘅，咁啊点点点啊，咁啊佢又话，嗱我读晒俾大家听得啦，罗冠聪话选举入去会要求。政府回購東瑞喎，喂，大家你知唔知啊？港島住緊嗰啲，你都要知啊，唔係 有啲人真係以為 東瑞已經係交還咗俾政府嘅衡水回購， 會唔會有啲人以為羅冠聰攞啱？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講埋好快，咁樣就哇咁樣點樣揀啊？喂，鬱敏好奸嘅喎，鬱敏好奸，其實係一個鬼故咁樣嘅，係 啊， 即係點咧？個個朋友嘅朋友嘅朋友講嘅喎，哇，證據咧？唔系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唔使 证据。跟住证据咧，啊个个都系咁讲噶啦，我朋友都咁讲，我个朋友真系都咁讲，话俾你听。朋友个朋友讲系真噶，啊咁点啊？冇证据，咁你咪自己观察咯。啊，你自己睇多啲 my radio 咯，吓、啊，即系咁啊，建议啲朋友。咁所以咧，佢就话大家相信佢一次，票投落去，叶普成先有枭雄。對抗而家港共政權，呢、這個就係個枭雄論。我第一個禮拜用枭雄論。 枭雄論啱啊，我都唔夠時間同你講呢枭雄論。我好欣賞呢樣嘢。 係啦， 我哋係 香港需要枭雄， 因為我而家非常時期，我哋需要鬥士，已經係唔需要人喺度咧和你非非啊，講埋啲咁樣嘅大長篇大論嘅廢話。我哋入去打噶啦， 你要選啲又唔好話打，你要選啲官仔骨骨嘅，身光頸靚嘅，你去中環揦一紮十幾二十萬個楊岳橋喺裏邊啊， 冇用嘛。 杨岳桥做啲咩啊？ 睇得唔打得？ 你睇翻佢半年做啲咩啦，大佬？公民党，公民党议会会个条例投三种票，一个政党可以投三种票，我都唔明点解咁多人仲支持公民党。全我对于政治学 學者嚟講，唔好話學家啦嚇。呢個匪夷所思，一個政黨可以投三種票嘅， 係咯。 有冇核心價值啊？冇。一個話我比較本土啲，我咪反咯。我一個話啊唔係喎，咁樣咁拗棄權啦。一個話唔係喎，拗你通過咗先啦，再點咧？ 咁冇叫黨啦，傻嘅。 咪咯，你分開獨立候選人，全部獨立候選人選咪得咯，係嘛？因為支持你噶，係嘛？ 哎呀，時間已經斬咗一輪。不過咧，總之 round up 啦嚇，已經係仲有幾日就選啦。吓，唔好理咁多，全投叶普成，只有叶普成先可以救香港。 同埋要拉票， 系啦， 你一个人，我而家一个人最少拉四票啦。 嗯， 你起码一个人同我拉四票，我台湾翻嚟拉咗四票，你一个人拉唔到四票咧，你下次唔好睇我节目啦，我都唔想睇我节目，因为冇意义，讲都冇用啊，因为 你唔系话拉人拉嘅，我好明白嘅，我觉得 唔系啊，你试下嘛， 但系真系一定要 尝试，你有 冇试 过先？ 要尝试， 你未试过系嘛？会唔会赢？看我哋點想要贏， 睇你幾想贏，同埋而家今次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性嘅機會嚟㗎啦。今次係一個啟蒙， 啟 蒙咗 你唔好到時話俾你聽，你唔好到時輸咗幾百票，你喺度抌心。你每個人喺度抌心，我早知我拉下票啦。你早知有早知就冇乞衣呢句嘢，應該都係香港人發明㗎啦，香港話嚟嘅。 唔好後悔啦， 有早知就冇乞衣。 我哋冇機會冇時間後悔，所以大家一定咧全情投入，全投熱口熱普成。 係啦，禮拜日有時間咧，著件黃衫出嚟。 冇錯啦， 支持 走去街站要幫手。 唔一定要幫手，你企出嚟得噶。因為工聯會嗰啲咧，一定係一成棚人百幾二百人走出嚟嘅。你曬馬都要夠人曬。 冇錯啦。 你唔係咧，你又俾人欺負啦。人睇死你！ 九月四号一定出嚟吓，喺街上边 投完票，着件黄衫，企喺度， 周围望下有几多叶普成嘅，一见到叶普成你就走埋去吓，互相支持， 帮忙派嘢又得。 OK， 好啦，够钟啦， 唔系， 拜拜， 多谢蔡医师。